好，欢迎嚟到 Otta Channel。今个礼拜咧又讲下啲花边新闻，其实都过咗成有未，其实未过，严格嚟讲未过嘅啦，新闻系 仲大半个月至一个月都有啦，应该系。 应该咁讲啦，仲现在进行式嚟嘅。 咁只 game 又未出，梗系进行式啦。 唔系，系应该话系事实上，阿小哥大神嘅佢系而家仲系迷噶。介绍下自己先，我系杰特， 我系福田啊。 嗱，今个礼拜系啦，讲下其实都应该都唔少网台啊、杂志咁都炒过依家新闻噶啦。小土受夫去向之谜噶啦， 咪走咯，摆到明噶啦。 摆明唔系，应该咁讲就系、是，其实咧，依单事作为一个 game 迷嚟讲咧，系几大震撼。但系咧，如果你跳出嚟讲，系发生嘅依单嘢，发生指数几高嘅。因为今次嘅走法咧，喺日本嘅游戏界嚟讲，今次嘅走法都颇为啲几硬，即系叫做几暴力啊，用粗好暴力嘅手法，摆明就反台嗰只嚟嘅。首先是一开始就是 cut logo 先咗，即系呢件事件系起，即系大家发现到呢件事件。 其实应该就系咧，静悄悄地咧，就有人留意到喺呢、這个即系 K 厂或者系呢个小岛组个网度咧，有两件事发生咗嘅，就系话咧，原本 click 入去小岛组个 hyperlink 突然间弹咗去用 Konami 个 domain， 即系 under Konami .co.jp 入边，即系话暗示地。將小島組即係叫做拆骨啦，即係冇咗你，唔存在啦，不存在啦。第二就係話咧，發覺喺新嗰個 Metal Gear Solid 5呢個 Phantom Pain 嗰個宣傳嗰啲嘢，同埋以前嘅集數入邊咧，有兩樣呢啲遊戲嘅封面啊、宣傳室圖有兩樣嘢就唔見咗嘅。第一就係頭先講小島組嗰、那個嗰只狼嗰、那個嗰、那個、那個 logo 啦。第二就係、是、Hideo Kojima Game 即係小島受夫作品。嘅呢句嘢全部冇曬，即係會話俾你聽，好明顯就係 K 廠就話俾你聽，冇一個人，即係包括小島在內，可以凌駕於 game 嘅 brand， 甚至係 K 廠呢個 brand 之上咯。即係話我賣就賣 game 啦，邊一個做唔係問題。總之，我哋唔係賣小島，即係好明顯嘅意識係咁樣咯。跟住之後咧，仲有話咪後嚟有啲叫做咩？我記得有兩單嘢嘅，一個就係有一個外國嘅啲女啲演員咧，即係佢有 voice acting 噶嘛，就即係 哦，嗰個唱係唱 MES， 我就唱歌嘅， 唱歌嗰、那個，唔係佢係張聲優，亦都係 因為佢喺 Twitter 度講一句嘢，即係先令到啲人更加懷疑，原來係小島俾人炒，但因為咧不小島就對呢件事冇回應嘅 ，K 廠就堅稱話冇炒噶嘛，即係總之 K 廠嘅立場堅稱就係話係可能好佢，總之小島就係話。佢就總之即係其實暗示咗離開啦，不過話一定會就會留到Metal Gear Solid 5出完之後，佢話個約係去到今年年底噶嘛，其實即係今日九月頭出，咁去到年底意思可能即係仲有啲之後嘅宣傳工作，或者可能係合約上通常中意寫去到今年年尾咁樣啦，啲字眼上，咁但係咧話俾你聽就係話已經而家 K 廠個態度就係 cut 曬佢啲名 logo， 我同你講即係 game 出嗰陣咧。我唔相信仲會搞啲咩世界巡迴宣傳啊，或者咩，一定會廠方將阿小島個存在性會撳到最低。我想問佢嗰、那個電台節目咧，仲有冇更新啊？暫時 好似印象中唔覺，因為我冇聽佢。 上次我記得三月中有一集之後咧，突然間爆咗呢單嘢之後咧，好似係連小島自己個 Twitter 都冇更新到嘅。 係啦，呢單嘢，因為嗱呢單嘢其實妙，因為其實最緊要就係當呢單嘢爆開咗之後咧，網民界其實係。真係大地震嘅，甚至出現咗就話為咗依一件事就唔買 MGS, 不買運動啊嘛， 不買運動，搞到大重平夫呢班聲優全部撲曬出嚟話你買啦只 game， 依個 game 係小島受夫嘅買啦，咁樣去到一個叫做求 A 人音制啊，即係佢其實今次嗰個震撼性，我諗係超越咗Konami 自己嗰個預計，佢係冇諗我諗 Konami 係冇諗過咧，佢冇諗過因為冇咗小島受夫咧，啲嗰啲玩家嗰個震撼嗰、那個反感係 我調翻轉頭 ，Konami 即係你話 Konami 係冇諗過，係佢係冇諗過，因為佢根本唔在乎啊！即係我覺得，即係我覺得係一間咁大嘅公司心態咧，即係睇翻之前其實我哋即係後呢間會補充翻啦。其實佢有啲升級製作人走咗，或者係外國都好，你留意下喺外國強如呢、這個即係 GTA 為例。咁係人都知就係 GTA 即係under 呢個 Take Two 嘅 Rockstar， 咁 Rockstar 其實即係阿 Hauser 兩兄弟啦，但係咧佢哋喺宣傳上面咧從來都唔會強調阿 Hauser 兩兄弟即係大佬，即係其實都係賣 game 為主嘅啫，或者話賣呢個 Rockstar， 但係咧唔會講我哋啲製作人究竟做咗幾多力或者係幾把炮嘅，即係可能外國文化就係、是。 唔中意煲明星，煲咩明星咧？就係、是、煲聲優明星， 聲優都少，唔係我覺得 唔係會噶。有時因為你即係岔開話題就係講咧，點解外國啲 game 或者係啲動畫咧，中意揾明星去做配音，原因都係為咗即係名氣吸引多啲人去留意。不過啲題話啦，總之係講喺外國 game 市場咧，如果你係明星製作人咧。除非你係即係 indie 嗰啲，即係你係自己揾食嗰啲，你留意下所有大廠咧，而家係冇曬明星製作人嘅啦。 唔應該咁講咧，就係佢冇人明星製作人喺呢個制度其實主要，因為我未講前又冇試過有明星，印象中 有 過有曾經 嗰時Ubisoft 咧咪有個J. Raymond 即係做Assassin's Creed 嗰個靚女製作人嘅，但係後嚟咧因為唔知係咪太高調得滯咧，都已經變咗好低調，甚至已經唔再出嚟做訪問咯。 美國係印象中佢依個明星製作人係好冇日本玩最緊要，美國都有，但印象中就唔係話好似日本咁。 即係起碼舉個例，你一講最 hit 嘅遊戲，例如話 Call of Duty 或者係 Battlefield 或者係呢、這個GTA 或者係二線啲嘅遊戲啦，你噏唔到邊一個人係做 producer 或者係做 director 冇㗎，因為咧即係點講咧，有啲似咩？舉個例係可能話哦，你話呢、這個巴郡啊，梗係識巴菲特啦。咁但係巴菲特即係巴郡入邊邊個人係做即係實落手落腳做嘅，你係唔知嘅。 嗯，翻日本咧，而家其實仲有保留，日本仲有幾個即係仲有啲保留喺度嘅。但係就相對即係相比講日本，應該咁講啦。日本嘅遊戲會比較偏向所謂叫個即係嗰個製作人嗰個發揮比較大，空間會大啲。相比講美國，佢比較就着重就係、是、即係個掛就頭先一開頭啦，掛住間創滾品牌，而唔希望話變成一個就係、是。個製作人走咗，或者個製作人唔點咩？你成個品牌炒起咗。咁其實今次MGS 即係叫小豬透夫事件咧，就有呢種情況，就係、是、當你想喐個製作人嘅時候，你成個遊戲嘅品牌就會動搖啦。尤其是嗱，今次啦，即係而家成班人出去掹住，叫做起碼喺度捱埋只 MGS 五先啦。大草明夫話：， 咁我其實坦白講咧，頭先話講開啲 fans 不滿運動咧，即係坦白講，我覺得啲 fans 真係可能年紀比較細，年紀比較細或者係比較過激啦。即係真係站在真係真嘅 fans 嘅立場，即使唔好理小組特夫有咩原因離開 K 場都好，因為呢只係就算而家刪咗個嘢都好，大家都心知肚明係小組特夫作品。如果係因為不滿運動或者點嘢，其實對於小組甚至對於呢個作品，其實個傷害係好大，即係我覺得係好唔成熟咁樣樣咯。 不過印象中講開一講開人呢個明星製作人啦，日本係相對嗰一仲係有嘅，即係就算點係話嗱。斯格仲有斯格就死剩一件明月啦， 明月同明月条靓咯，阿环山咯， 系咯，呢几咁呢个成个 team 嚟嘅。 即系例如讲翻你以前嗰啲阿钟义思走咗啦，阿铃木叫直头系 已经退休噶啦，佢 咩啊？ 半退休枪片族啊，枪片族噶啦，而家等退休噶啦。 跟住你其他有啲讲开嗰啲，你话水口哲也啲走咗教书啦，再你话系咪有个叫做小玉咩啊？咩位置啊？ 咩咗啦？ 已經係好低調啦， 低調嗰啲。 大長唔係個長棍棍啊，大長規勝而家成日唔知喺邊度啦。 小組小李慧子嗰啲就係好低調嘅，佢本身就係。 即係其實基本上點解話仲會煲明月？因為可能一係走得手，或者係唔 active。但係明月因為個樣實在太 yakuza 啦，所以咧你唔可能你宣傳人中之龍唔會冇佢啦。即係舉個例子提下啦，即係五月中香港Sony 都會搞一個人中之龍零嗰個活動咧。啊，明月會嚟嘅，不過佢好似話會招待嗰啲 PlayStation 啲 fans， 不過話佢好少量。咁如果真係我唔知呢集出街嗰陣咧接咗未啦，即係大家到時留意下啦，或者會唔會接機咁瘋狂咧？ 唔知啊，因為嗱。相比講，日本而家仲有幾位嘅，即係例如話係白金剛西嗰幾件啦、啊。佢基本上白金剛西就係幾嘅前 Capcom 明星製作人嘅收容所嚟嘅。 嗯，冇錯， 幾一手買辣都係。佢一下成噏唔出佢，佢個阿頭係 老闆就係山名達也，咁佢入邊 run 主力嗰個就係阿朱咩？ 即系噏唔出添，死啦！我只Bioreta 个制作人噏唔出添，死。 神谷英树 系啦， 同埋负责做监制嗰个叫做噏唔到个名，嗰个胡须佬。 我净系噏神谷英树个光头啦。 系啊，从来都系光头，因为我话脱发啦。 因为咁佢呢个系招牌嘅。 即系其实应该话佢哋主力都系嗰时即系第三制作，即系第三开发部同第四开发部个主力嚟嘅。咁因为大家都知白金本身都系。成嗰啲人咧，即係之前 前呢個 Clover Studio， 即係第四開發部啦。咁但係第四開發部嘅阿頭，即係阿三上真司，就自己開咗間公即係公司，即係叫做 Tango Gameworks 啦。跟住就俾嗰個叫咩啊 ，4O 嗰間嘅公司嘅母公司收購咗。即係其實而家已經係即係真係自立門户咗，但係又收咗人嚿錢嗰啲咁樣咯。 嗯，相比嚟講，其實今次即係同樣係叫嗱，即係姑且，因為我冇辦法收到佢所謂內幕啦。 我同你都唔係 K 廠嘅人，點先會有內幕、啊？ 即係冇嘅，唔係應該咁講，就係冇暫時其實收到所謂叫啲路邊社消息，應真係叫做反面情，即係夠高嘅九成反面嘅，即係好，因為我印象中咧好少遊戲廠會同員工反面去到一個叫做咩叫做爭在用白頭掃把坑你走嘅啫。 咪爭在未告上法庭。 係啊，係未去到法庭見嗰只。 有一個告上法庭嗰個就係邊個咯？阿前踢舞嗰個藍面佬咯。 哦， 板垣伴信點解咧？因為嗰時係 佢另一單近期嚟。 因為搞到即係又話要離職，又話嗰啲又係啲錢嘅問題咧，即係最尾應該因為錢嘅金錢糾紛而喺法庭再見咯， 因為板垣伴信嗰單嘢就係已經係牽涉到叫真係有錢嘅問題噶啦，嗰單嘢就更係比較奇離啲嘅，同埋嗰單嘢真係成成你真係成到即係成一步炒起咗啦，大佬嗰度你咁 hea， 加上佢嗰時板垣同埋聽冇嗰個高人又扎曬馬， 即係 大打出手嗰只， 即係算係呢、這個又係明星製作人呢個制度出嚟嘅呢個不良嘅後果咯。 不過佢另不過阿藍面佬係另一個係佢係比較特殊例子嚟嘅。 就咁講翻， 唔係但藍面佬又係嗰啲專門周圍撩交打嗰啲人。 你啊，即係話佢成日喺度串鐵拳啊嘛，同埋扯穿啊神功英雄我知。 以藍面佬嘅性格係我係可以好容易想象到佢就係 好典型嘅逼貓，即係我唔好講佢 巴咯， 係咪隻 game 都得？即係當然佢有出名嘅 game， 亦都有啲唔好嘅 game 啦。但係你就係話佢俾人嘅印象就係佢係一個好自我。我话乜就乜嘅啦，我系为咗做话题而真系周围立火头噶啦。 因为有啲嗱，佢而家我去预期话做话题，不真真系典型周围即系屎忽痕周围搞屎运。因为有啲人系有啲例如话阿成高英树咧，佢好坦白噶，我系炒作话题啫，我串任天堂系炒作话题嘅啫，佢都好坦白。但系佢啲系纯粹叫做咩？真系有时有叫屎忽痕周围立火头嗰只嚟嘅，所以佢会同 Temple 做冲突系唔意外。呢类咁嘅人，讲真串工嘅，唔同老细打交先奇啦。但小刀秀夫其實印象我覺得他幾無辜，即係作為明星製作人，因為他其實我所理解啦，佢屬於幾即其實佢本身個人本人係佢都幾頗為低調嘅人嚟嘅。 但人會變嘅，但應該點解咁講？即係我哋同啲即係啲行內人都傾過，就係、是、其實你留意翻件事喺1998年 MGS 第一集出之前咧，其實我都已經認識小刀，因為其實因為小刀之前嘅作品題嗰陣時小刀都唔會咁高調咁出嚟即係搞活動，但係當開始佢真係全球注目，甚至係 K 廠又好 ，Sony 都幫佢搞嗰啲咩，應該係第四代咧 ，MGS 4嘅呢個全球宣傳嗰時咧，佢開始其實個人都有少少變咗，即係佢都會覺得自己真係似有少少明星咗啦。即係你留意一下咧，喺 MGS 4嘅全球宣傳之前，即係包括香港啊、台灣啊，同埋喺歐洲或者美國都好咧，佢唔係咁樣嘅，而家變咗係話。係好中意啲 fans 擁護佢咯，即係 開始享受俾啲 fans 擁護嗰塊感啊！依樣嘢係佢佢又未知話變得太過嚴，但係入咩依樣嘢正常嘅，講真，俾微光燈照嘅，每個人都會即係點都會變大。佢情況又未去到話好似阿藍面佬嗰只嚟，或者係其他或者渡船咁樣。一渡船，我對佢好深印象就係佢嚟香港嗰次咧，哇前呼後擁，即係完全王者出巡嗰個格局，即係佢未去到話嗰種派頭。但係佢仍然俾我覺得就係佢會同 Capcom 佢同 Konami 有衝突係比較意外嘅， 冇人會覺得知道，即係件事發生係冇人係預料得到咯。因為你咁講坦白講咁，我唔會話因為因為係小島實夫而話 MGS 咁講，因為小MGS 係小島實夫嘅製作，我哋有信心，同埋我追開呢個系列，我就會用金錢去支持，但係唔係因為小刀秀夫呢人而買，而係因為我係買小刀秀夫嘅作品，即係兩樣嘢嚟嘅。如果你舉個例，可能小刀秀夫做你嗰樣嘢，我就唔買嘅啦嘛，係咪先？咁但係究竟係咪小刀秀夫自己覺得神化咗咧？咁我會就你唔可以完全否定咯。咁講翻話嗰、那個同Konami 決裂嗰單嘢，即係自頭頭先咁講啦。之前係真係完全冇先兆，完全真係好正常地只遊戲宣傳，真係又發布啲新嘅資料啊，又係本身每個禮拜嗰個節目係咁去啊，但突然間。即係有啲似轟隆一聲，大家突然間呆咗， 即係冇先兆嘅，完全 冇先兆嘅。同埋正常嚟講咧，就算你同公司，即係你話你公司阿頭炒嗰啲打咩？日本人做法咧，通常就會咩偷偷地，至少起碼拖到 MES 唔出咗先。你出完只 game 之後，就先至扎扎地地揾啲理由俾佢退咗。一來就係、是、喂好大都係你公司明星製作人，仲有就係、是、佢會咁紅，係你一手出咗一嚟嘅。 唔係佢真係有少少互惠喎，即係咁講。嗱，當然你話而家個遊戲市場咧，即係已經冇 PS 年代咁紅啦。但係你講真，你睇翻 K 廠賣嘅 game。不要計算數，因為你可能抽到垃圾啦。以個別的 title 嚟講 ，MGS 都算係，就算不是最賣得嗰只，都一定是最賣得嗰三隻之一啦。 唔係本身係有時依個係叫省招牌嘅，係啦，唔係已經唔係話價，純粹個講個 game 個賣嘅價錢問題而 係，即係會令到人覺得小島秀夫唔係動不得，但問題係 MGS 呢個品牌係動不得，即係點樣都要出嘅。但係話如果你出翻啲外傳或者揾其他人做，係即係。冇咗信心保證咧，我唔相信呢個 game 係好難賣，即係大家其實大家都係嗰句，我係賣少到個 quality 嘅啫，係咪先？咁但係話可以容忍唔到呢個 Phantom Pain 出之後先至去喐手，即係證明佢哋可能係呢件事真係發生得，可能係隨時可能係一個 meeting 嗰下真係反台。反台都係，其實可能唔係小刀受苦反台，係可能係老細反台，所以搞到係老細覺得，切，我呢、這個就算呢個 Phantom Pain total loss 我都唔緊要，我覺得我真係唔再容忍唔到呢個人啦，我真係覺得你一定要處之而後快，一定要斬。 真㗎，因為即係有啲呼因其名啦，有幾本雜誌突然間莫名其妙突然消失咗咧，係純粹因為老細唔妥㗎咋，唔係真嘅，因為有面一本雜誌咁咧。咁就知啊！據我所知，其實仍然係賣得嘅。咁突然咧就只能講咯。有時啲突然間老細失驚無神，真係又 我唔中意啊！吹咩 啊？係啊，嗰種噶，我係唔中意啊！我就算賣一千點啊，我就係 cut 你，跟住話我咪又 cut 咗。即係依樣嘢有㗎。 即係其實因為到呢個階段，我已經心諗，可能如果唔係咧，同 Sony 簽嗰啲 deal， 即係話出或者係同啲廠簽嗰啲 deal 啊，一定要出咧，可能嬲嬲地隨時咧，應該係就唔出嘅嘅，佢都可以做得出咯。 因為有時喂唔係咩叫老細啫，老細就癲起上嚟，可以乜都做出㗎嘛。即係依樣嘢，因為相比講即係主要Konami 個啊先唔係 Konami 個老細，好似都係其實繼續係ES 嗰個 咩啊換咗啦 ，Sasha 而家係咩啊嘛？係我唔記得邊個，總之唔係 Konami 嗰個，佢換咗好耐啦， 好耐啦， 佢換咗之後換咗阿邊個啊嘛？換咗阿和田仁一啊嘛。 我換咗睇呢排我冇跟開。 你嗰個上月經典好多年啦，90年代尾嗰陣已經係。 其實相比講嚟話，同樣係所嗱，即係等我講過Capcom 啦 ，Capcom 嘅大粒落咗走咧，係另一樣嘢嚟嘅。佢就真係好容易就叫做好容易估到佢發生咩事嘅。 唔係應該咁講，就算 Capcom 嘅製作人可能大家識啦，最出名可能你話去到道瑞或者係三上德斯都好，佢個影響力都唔及呢個，即係講緊唔係佢業界影響力係。對於間公司的影響力都不及於小島，因為咧小島有大家講，喂 ，Konami 有咩 game 啊？大家識十方排球啦 ，Winning 啦，但係其實呢啲連番 game 唔好講啦，真係個別 title 一定係 MGS， 首推一定 MGS， 即係成個公司遊戲部門嘅台柱。你姑勿論而家 MGS 四或者係去到Peace Walker 冇以前 MGS 一二咁好賣到，佢都係叫做賣得嘅，即係算賣唔到好多錢，都叫做全球叫知名係，真係叫做省招牌嘢嚟嘅。 因為依唔係錢問題 ，MBA 就係而家間公司叫做你就算你就算冇錢賺，你都要出，因為佢代表你嘅公司嗰個叫做全球性品牌。即係簡單就係你有啲嘢你係一定，即係玩麥當勞咁樣，你漢堡包就算漢堡包幾冇人買，你都要出嘅喂，大佬啊，你麥當勞嘅招牌嚟㗎嘛，你唔出你如果你唔出漢堡包，麥當勞就算咩麥當勞啊，即係咁樣嘅。有啲招牌性嘅嘢唔係已經唔係話錢用純粹賣咗幾隻 game 而係作為公司代表你公司，即係講緊就係好多啲玩家成日話噶，論話講緊你 Force Engine， 就算點啊，你都仍然比唔上美國嗰啲大 game 噶。問題就係點解啲人明知你個畫你畫面咧，你贏唔到歐美大廠，都仲係賣 MGS 啫，少到啫嘛。加上你少到故事，少到個概念， 或者係 MGS 啲後話再講啦。我講埋先樣嘢先，即係話用翻Capcom 為例，可能話。大家都知道杜瑞啦，代表咗洛克人啊嗰啲，或者係鬼武士嗰啲。如果冇咗阿杜瑞嘅影響力而出嘅遊戲咧，大家唔好難去捉到質素。即係舉個例咁講，可能大家都知道洛克人出咗好多唔同嘅系列或者集數，但係當杜瑞走咗之後，出嘅洛克人9、洛克人10都有人玩，但係 我唔敢讲话内容已经及唔上啦，不过系话已经嗰个影响力都唔及以前可能喺红白机出嘅头六十攞人，或者系喺超人出嘅攞人 X 系列，因为其实好残忍，因为咧而家仲会玩呢类 game 嘅人咧，其实唔会系新嗰派，即系仲会系比较 老一批嘅， 即系以前玩开嗰扎啦。咁你其实对于新嗰人嚟，新嗰扎嚟讲，不论甚至你同佢渡船又好，或者系可能佢讲攞人系列，其实系冇意义嘅，系卖唔到钱嘅，所以就会变咗嗰種影響力其實係好虛無咯，但係唔同你話 MGS 去到而家都仲有，因為其實都係 keep 住出緊嘅 franchise， 都會有新人入場，因為佢唔係真係話賣，即係你要知道 MGS 每一集嗰個變化都有一定若干嘅嘢，所以就可能畫面會再靚啲，或者系統啊再深化啲，或者係再攞啲唔同嘅嘢去元素加入去咧，或者再啲合作咧，你始終同埋你而家其實佢都係要唔好話 FPS， 但係都叫開槍啊。打即系射射杀杀嘅游戏咧，会吸引到年轻啲嘅一辈去试，所以不论呢个系列，即系呢个系列嘅影响力系有，所以你个玩家买咗呢游戏，一定会好第一个 first impression 就会望到个 logo 同望到呢、這个小岛秀夫作品呢句嘢，即系会令到小岛秀夫凌驾于 MGS 品牌，甚至凌驾于 K 厂呢嘅呢个感觉系抹唔走咯。 呢个系重点嚟嘅，事实上当尖峰在十年前即是所谓明星制作人高峰年代，间间厂都希望主打明星制作人。事实上而家有几个仲系叫做当红嘅，即系而家仲系叫有叫助力嘅，都系嗰年代捧起嘅啫嘛。即系 即系90年代尾，你讲紧即系 PS 爆起嘅年代啦。 PS 用 PS 车开始爆起就系嗰时系明星制作人最巅峰年代啦。 嗯， 好啦，跟住过咗几年之后，有啲就急，即系叫真系真正明星就先捱得落嚟嘅啫，咁捱正而家台面仲有五六个日本嘅，以小岛秀夫最大牌。事实上呢个真系由点讲？ 你留意翻一样嘢啦，点解最大牌呢？你观乎其他 Capcom 游戏或者系其他世嘉啊，任天堂都好咧，任天堂游戏会唔会同你讲宫本茂作品冇噶？ 冇， 因为去到而家即系除咗小岛秀夫，即系MGS 系列之后咧，唔会有一个游戏好同你讲小岛秀夫作品冇噶。即係有啲似，例如你而家睇西片可能講，我唔與心作品咁樣，即係類似係咁。 佢即係小岛秀夫本身預期係作為遊戲開發者， 佢根本唔當自己遊戲作為開發者， 佢 係一個導演啊， 導演嚟，佢打一台㗎。 呢樣嘢已經係佢嗰時喺 MGS 一嗰陣已經係咁樣嘅感覺㗎啦，佢自己講。 所以佢成日當自己一個導演，佢係會一個導演嚟講，佢係將自己嗰個概念凌駕喺成個遊戲之上。但喺遊戲製作嚟講，你依個係喺遊戲界嚟講，依個唔係一個好現象咯。 唔係，我覺得對於用家係冇問題，可能對於出錢嗰個，我覺得有啲唔鋸咯。即係你 文化唔同， 你一個人好似凌駕曬其他人嘅努力同營運間公司咯。 即係咁講就係文化唔同咯。有係有啲即係揾有啲戲真係叫純粹睇個監睇個導演嘅，但係有啲嘢係純粹叫睇品牌。即係講就係 Marvel Studio 系列嘅啫嘛。你無論你個導演係邊個噶，你係睇 導演乜嘢重要嘅。都唔重要，即係大家都係因為呢個係Marvel漫畫或者係呢個復仇者咪睇，即係變咗係話。 喺品牌啊嘛，依 係可能點樣轉同你講下下集，可能下美國嘅對於換人都冇所謂嘅， 就係依個即係換人都依個問題，依個就有大應咁講 ，Marvel 系列咧就比相對 DC 系列嚟講咧換人比較大問題啲嘅，有時有幾個係嘅，有好啱就係 Robert Downey 咁，你度身訂做啦，老差唔多，即係個演員已經完全亦輸入咗個色個性落去個 Iron Man 上面啦。 所以如果連老細都頂唔順嘅，咪會可能再會發生類似小島秀夫嘅事件，即係話唔出咯。其實你不如唔好再喺度講，因為其實會差下遠講翻遊戲啦。因為頭先你講嗰樣嘢會越講越遠，其實會。 即係咁樣講嗱 ，Capcom 咧情況頭先我講過啦，即係之前講啦，就係 Capcom 咧就比較好講啲嘅。就純粹普遺係好簡單，就係好明好係嗰啲就係你唔需要知道裡面有發生咩事，都聞到一陣權力鬥爭嗰種臭味啊！一成班人一齊走，即係之後佢同一時間就開一間工作室，而家工作室同你冇公司老死不相往來。即系唔话，然后冇几耐，到时又自己走埋，到时之后又同 Capcom 老死不相往来，即系只能够话哦，你一定系嗰时炒大镬。 唔系，但系你头先讲嗰啲所谓炒大镬，都系大家喺外面见到嘅嘢都系走，起码公司真系讲佢会走，即系起码咁讲。 公司会唔出声，但系问题就系答应咁讲，公司你闻到一阵除，但系公司就 而家小岛秀夫去到个事件 系，因为佢喺事件就 去到 up to now 呢一件事，大家都系第一件事小岛冇表态。K 廠即係其實佢冇正式講，但大家淨係知道嘅嘢就係話，即係其實唔係正式官方講，係 我冇記錯係咪啲網站講就話，總之知道佢個約去到年尾，但其實都唔係官方發表嚟噶嘛。同埋第三件事就係而家請人啦，請人做新嘅 MGS 系列作品，即係其實呢個嘢先最 hurt 應該咧。 即係咁講啦，嗱，你咁講即係冇小島呢樣嘢係，我你話冇小島唔緊要， 唔係即係點解要俾翻面 佢咯？唔係嗱，其實今次反面大家其實學條氣唔好唔順就係、是。你使唔使做咁樣啦、啊？即係叫做係兜巴兜巴刮落去嘅啫，完全係唔俾面嘅。喂，好歹都係你明星製作人，甚至咁講咧，不過立咗咁多汗馬功勞，你 Konami 呢幾年嚟喺世界各大 game show 出風頭，係佢係一個好大佢因為完全係佢功勞係好重要嘅。你而家咁喂，你同佢反面，你唔你點都留黑留就留翻留翻薄面啦。 即 係 正常做法應該就算可能， 正常就落翻就 應該話可能就算你要找人都好，就不需要在個廣告度表明話 MGS 新作請人，可能話你其實正常嘅 recruitment 就話，可能係某大動作遊戲要找呢個新資深人去協力，即或者低調啲，就唔好講到明，因為你喺呢個咁敏感嘅時間，你又生人咁樣又加呢句嘢出嚟咧，即係真係大筆大筆掛落小刀度咯。 所以啲人係其實係唔信，就係、是、你完全未嗱，同樣係走人，即係你話去到擺門衣離譜又離譜，即係佢嘅情況。即係啱就係你渡船咁樣，其實大家聞到渡船係其實係又係俾公司踢走噶，但起碼 Capcom 仲要留啲面俾佢，冇 都係等佢走咗之後先至 cut 曬啲呢個 cut 曬嗰啲 project 嘅。 係啊，因為當初係其實以前我好似都寫過嘅就係、是、當初啊渡船你做阿頭，你同三上啊神宮雪扎曬馬，跟住嗰班都走曬，好啦，咁而家你自己 game 唔好賣，咁咪又喐你咯，你當售價咁多，咁問題就係、是。起碼 Capcom 都留翻啲面俾你，等你走咗好離開，唔好話做咁樣 cut 你 project 就梗嘅，但最低限度都俾翻啲面你，等你唔好咁難睇啊！但佢而家真係叫兜巴兜巴，叫做我係反你台啊！你使唔使去到咁盡啊？ 好似頭先咁講，直頭即係等下嗰個都係頭先咁講，其實以老細立場，其實可以唔出添，咪蝕咗佢咯。 係啊，真係噶，有啲老細做得出噶，但係你咁佢唔因為你唔係阿貓阿狗，即係你唔係話阿貓阿狗嘅製作人。而且小刀又你話好似擺門咁樣周圍撩交打嘅仇家多，咁就冇嘢講啦。 點解我覺得件事係咁？但係佢咁突然間急轉直下咧，唔知仲記唔記得之前即係未正式收 order 嗰時嗰部限定機咧？我冇記錯喺網上應該喺網台節目度咧，佢係披露過嗰、那個最佢自己出先披露嗰部機嘅樣同埋嗰隻手噶嘛，係佢自己出樣。如果即係假設要去小刀法 K 廠，一定唔會俾你。呢條片出街，即係佢就會用正正常常嘅發片，即係發宣佈嘅情況，唔會等你好似明星咁即係手到曝光部機加隻手，你之後講邊張相啦。即係話應該嗰陣時咧都仲係好雙方關係好正常，冇任何抹面嘅情況。 我話而家好突然，係一個意外。我有個可能係咧，即係純粹係唔知 道。可能嗱，呢個 一次開會突然間 同咗佢老闆講，我即係咧激嬲咗佢老細。 係真，我話而家係即係話純粹斷估啊。是可能某一次开会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突然间扎起马跟住老爷拍台跟住就了。因为你这么突然是 突然都就 是。是完全将他。 完全没先 杀晒他。 是没杀。因为如果你说处心积虑通常就是日本人做法来讲呢 阴阴 啲同埋点就刚有个圈子有几大啊留返啲后路大家好相见啊。即是你看连渡船啊已经是出了名已经是串串工的。他尽可能 Capcom 都好留面给他的。他尽量俾足面你喂好大都接有个。我係我捧起你嚟嘅，屌我咁樣刮你，我都好難睇啊！但係就係咁刮小刀手夫，即係叫做你令人覺得你啲嘅玩一反感就係你嗰種真係叫你依家完全反轉出道就係屎，完全唔俾面。啊！呢依單嘢就個人嘢嘅，就係、是、因為依真係炒，即係花生炒得好緊要。 同埋即係其實講真嗰句，我會覺得 K 廠點解會衝動咧？如果真係為咗呢嘢 game 嘅宣傳咧，我係搞呢啲嘢咧，我係即係你話煽情啲嗰句，就應該係出 game 之前。就宣布就唔即系唔系炒大话，系宣布小刀首富走啦。但系就唔系用炒大话，系叫做即系个搬个理由出嚟。小刀首富可能觉得自己攰啦，即系令到外国个即系令到外面觉得呢个真系佢嘅告别作。咁即系先至令到呢个 game 有呢个珍藏价值。但系而家咁样不欢而散咧，其实对个 game 嘅销量一啲好处都冇咯。即系其实件事其实可以玩得好靓咯。如果喺啲公关上做得好啲， 即系你话炒花生最拿手嘅神速英雄，佢最拿手嘅，即系突然喺只 game 发售之前又闹任天堂，又乜又话个盒唔掂乜乜乜乜，佢好坦白、哦，都只 game 卖一个零月之后，佢喺佢自己话炒花生啫嘛，炒宣传得冇所谓嘅一样嘢，咁你做宣传梗系要噶啦，但系问题你已经系负面宣传嚟噶，大佬，同埋 你係成間公司嘅形象好差，打擊好大啊！去到， 因為最近翻，即係頭先我哋咪後都講過啦。喺小島之前，其實有兩個K 廠嘅明星製作人都先後走咗，即係其實舊年嘅事係悄悄地，即係唔講唔知喎、 啊。 一個就係心跳回憶，心跳回憶系列，即係加埋嗰個咩 Lovers 嘅呢個 Metal Yuki 啦。一個就係呢、這個五十男咩事啊？ 浩斯， 即 係魔城系列， 魔城系列啦。咁但大家都知道，其實近年啲系列都其實孭曬鑊。雖然大家都知道小島神夫都以監製身份幫過惡魔城一次嘅，因為好似聽聞係話佢好想自己即係幫手，但係咧其實咧有好評，但其實咧只 game 就唔好賣。點解唔好賣？咩叫做唔好賣原因？因為咧只 game 其實喺呢一兩年咧都仲出現咗好多跳樓貨。雖然即係證明佢印即係出貨量好多，可能頭陣賣咗，但係跟尾水去唔到嗰啲咁樣啦。咁我唔知今日咪叫做成功啦，但係叫做起碼正經風評 OK 嘅，因為大家覺得都係咁樣啦，切割夫點啫？起碼叫做好過第二集即係俾人抄落 PK 嘅真係。即係其實小島影響力真係唔可以講話細咯。大家可能真係即使一隻廢 cam 都好，可能都係俾面都會試下咯。 即係你掛小島名嘅話，點都玩兩嘢嘅。同埋小島幫心跳系列寫嗰、那個，即係佢自然佢做啊，唔係自己幫 手 做。 佢 studio 做嘅， 佢 studio 嘅外傳 嗰 個 drama 系列係得嘅。依、這個系列係我即係作為我玩嘅心跳系列嗰啲係最好嘅，依首係好不得了。 其實最主要點解會去到嗰邊做？因為嗰個遊戲嘅係你有冇玩過嗰個遊戲啊？其實那個遊戲 engine 根本就係 SS 版 Police Not 嗰個 engine 嚟、啊，一模一樣嘅，即係佢只不過係將以手上有嘅。 但問題就係 重新再用啫嘛。 小島神夫直千載，佢嗰個故仔要佢度橋啊嘛，佢橋點啊嘛，成日三個系列一啊嘛個故仔，即係嗰陣就係 唔買得係咩用啊？即係又係叫好唔叫座咯。 但係問題就係咁，又係好過連叫好唔叫好啲嘅叫好唔叫好大佬。嗱，講下啲花另一單就係喺依家嘢炒住行嗰時候咧。Bandai 咧就宣布即係新一年度嗰、那個即係嗰執委嗰啲董事會咧。自然貴上就從佢嗰個董事名單度攞咗落嚟， 哇咁慘！ 咁咧就嚇到全世界，即刻走去打電話問下事件發生咩事，甚至海外嗰啲 friend 都走去問佢：喂，發生咩事啊？跟住自然即刻急急忙忙喺佢， 即係俾人炒嗰度。 急急話唔關事，我仲會繼續做基建嘅，我冇俾人炒，我只不過係我想翻前線啫。係完嚇到即係咩叫台灣話齋捧住阿中槍就係呢種啦。喂，大佬出面小多手會炒係。你而家只基建嗰時候未出，大佬你有啲咁嘅嘢出嚟，只天佑片仲死玩嘅，佢即刻話唔關事，冇事㗎，我喺度。 其實去到呢個 moment， 即係坦白講啊，志田個新個名其實擺唔擺出嚟都冇分別啦。即係基建，即係坦白講，睇到呢近年嘅銷量都係嗰句，嗱佢唔會跌，亦都唔會升， 好穩陣。 就算係咪志田做都，甚至係可能我做都冇分別嘅，因為可能出得唔好，咪俾人少兩嘢咯。但係拍就未係嘛？ 但係有一樣嘢就係今次志田就純粹睇叫做。因為佢本以前喺 Ben Bassel， 佢就話要做董事就有決策權。咁你間公司俾翻佢入翻去 Bandai 咯。咁佢實際就話事嘅可以話事機會少之又少。咁你做個董事揾笨嘅啫喎，純粹係開咗幾個會，但係又冇決策權。 即係其實等於以前咧間士多做可能做店長，喂而家你搬翻去呢、這個咩啊？唔係百佳，係去咗王。王仲邊度俾到個總店咧？即仲邊度俾到個話事做？你都做翻你店長算啦。 係最初喺間細公司做老闆，咁自己有權話事。哇！翻大眾公司，可能一個經理又係怪老闆問題就係開咗嗰個會，但係你有冇權話事？係咁得啦。依個咁啊，經理俾翻我做，我就翻前線做部長算數啦。即係嗰種啊，佢嘅情況就好簡單啦。但係佢真係冇佢無辜，因為黑係佢反應快到係。嗰日呢件事宣布之後，第二日佢就即刻喺官網即刻出 啦。證明啲網民真係炒中意炒花生咯。 梗係啦，因為小島一日係花生味極濃㗎。 其實即係講翻小島件事，去到而家都係未收到貨啊。因為咧一日佢唔出嚟表態即係解話，其實我覺得相信佢喺走之後都未必夠，因為雖然小島有時啲訪問都會即係話噏下啲心聲啊，彈下日本 game 事嗰啲嘢，但係咧佢唔係一個咁 big mouth 嘅人咧，我覺得佢可能對於。即係同食，即係佢決裂嗰陣，我覺得佢可能拎埋落棺材都唔會講咯。 因為如果連渡船都可忍得到口嘅話，小島直情根本可能 永遠封口啊！日本人嘅性格咧，呢啲嘢係唔會講出嚟咯。因為其實係始終你嗰句，你都要向你下個老闆交代。因為其實呢啲職場嘅嘢咧，好嗰啲老闆好忌啲員工就將公司啲嘢爆出嚟，所以好嚟好去，即係叫做你將我邊緣化好點都好，算啦，即係。捱埋呢個 project， 即係江湖再見咯。但係有問題就係話，嗱要再講啦 ，MGS 嘅未來啦。咁出埋 Phantom Ring 之後，嗱咁 K 場都擺明今日出新作啦，或者可能仲有其他外傳啊，或者可能 remake 啊啲樣。我就覺得嗱 ，MGS 琴日話真係因為咁而死曬咧，就唔會嘅。但係問題有冇再會好似之前喺 Under 小刀嘅光環之下咁掂咧？我真係唔敢講，因為嗱。因為始終你有玩佢都知道，我唔會用睇片即係買片送 game 呢啲咁嘅形容詞，但係大家知 MGS 系列由二代開始咧，即係劇情主導，即係話咧，其實個 gameplay 俾你玩嗰啲嘢係即係過場嚟，即係點講？人哋以前玩嘅咧就玩 game， 跟住睇過場片，而家咧其實睇過場片。即系睇片， 最经典 嘅 game 嗰 part 就系过场嚟嘅。 NGS 二 ending 45分钟 睇嘅。即系其实话咧，我系卖故事，因为其实我啲调翻转头，当然可能有啲中意玩动作游戏嘅人就会唔中意啦。但系喂，小刀秀夫玩最出名嘅，当然除咗两集 MG 完咗两集之后咧，佢最出名就是一集 Snatcher， 一集就 Police Dog， 再甚至头先你讲紧心跳 Drama 个 Sound 上系 AVG 嚟噶嘛。咁我小刀就中意讲故仔，所以如果你哋太主观。哇！認為哇，我想玩一隻好正嘅動作遊戲咧，就不如就冇話 MGS， 因為 MGS 咧唔係話冇動作，佢賣嘅就真係賣成個故事同埋佢結構出嚟，佢即係起出嚟成個架空嘅呢個世界，佢想表達個即係個思想。所以都係嗰句咯，睇玩小刀遊戲咧係真係欣賞個故事嘅，認真嘅。 我嘅講法就係、是，如果小刀走咗嘅話，你我其實我屋企我反而有一個就係，如果樂觀咁就係，如果佢走咗嘅話咧，係咪佢可以有機會整翻佢低成本嘅 AVG 咧？因為佢 AVG 其實哇好正嘅佢嘅 AVG。 但係問題係你始終 AVG 一直咁 AVG 遊戲咧，除咗日本本土賣到之外咧，你全球都賣。 唔係問題，如果低唔係問題，如果低成本嘅話就唔使全球嘅。 點低成本啊？因為 AVG 使幾多錢啊 ？AVG 即係 你諗下鬼佬唔玩啲即係你 就唔係啊！其實對我覺得對小刀嚟講，其實佢要全球化，純粹因為佢公司做全球化。即係因為你睇佢演乜《我們的太陽》系列嗰啲，其實我佢俾人感覺就係預期做一個全球化嘅，不如佢想走自己啲嘢。佢俾人感覺係咁樣嘅。 咁你始終你開一個新 project， 你冇可能同公司講哇，我要唔知幾多億去開，即係你所有嘅系列第一集都係由平做起嘅啦，冇一個系列一開波就用好多錢嘅。所以即係你就算可能睇翻《我們的太陽》又好，或者係呢個《ESOE》都好，唔會貴嘅最初。當然係佢慢慢磨即係。雕琢出嚟，可能第二集就將第一集唔好嘅嘢再改，慢慢執上去咯。MG 都係咁樣噶、 嗯。 不過就話又去另一個話題啦。MGS 系列今後冇咗小刀嘅光環，而小刀亦都冇咗 MG 冇咗 K 創光環。咁佢下次即係今後之後，佢仲捱唔捱到？因為大家都知好多啊 ，Capcom 啦，或者係其他藍面佬啊，其他嗰啲明星製作人離開咗母公司之後，大家都係講句。你冇咗呢個水喉射住，冇咗呢啲 franchise 射住，你真係仲做到啲咩咧？當然有二數嘅，你可能哎唔係喎，阿三 白金 斯 白金前先講翻咯， 做 Evil Within 都賣得啦，但係問題你出去睇翻出面啲 review 或者係嗰啲銷量 ，Evil Within 就算幾好評都好，都擒唔到巴克什即係唔可傳承期嘅，即係話正正常常嘅可能八成咁多，即係用家大部分我唔好咁膚淺，係話係比較單純啲，佢哋真係唔介意換隻罪人，但係都係想追看個故事咯。即係點講咧？如果而家同你講可能唔係喎 ，MGS 四啊 Slick 死咗，但係如果同你講原來唔係，其實係假嘅。如果再揾個人出嚟，我同佢續寫落去，啲人都想睇，因為咧大家想追看嗰個故事發展落去，所以我其實都幾擔心小刀，如果冇咗。Slick 冇咗 K 創光環之後，究竟今後真係點啦？因為唔係好多個真係有第二春咯，認真嘅。 認真。不過依樣嘢就要睇情況，因為白金工作室 睇下就用翻機戰啦。嗱 ，Winky Soft 離開咗 Vampire 唔做機戰嘅後果點啊？咪又死死地翻返去幫佢手做咯。 不過依樣嘢就係一個啲史前問題嚟嘅。好啦，咁今个礼拜差唔多啦。 诶，讲完啦。 系啊，仲因为如果再讲去，越扯远噶啦，其实。 哦，好啦。 你睇时候够咗钟啦。好啦，今个礼拜到此为止，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Bye.